好，上个礼拜就讲咗，就系我睇餐呢条嘅FGO 2017年第一季总回个，咁啊讲新宿事件就名字为新。 上一季， 第一季啊，就严格嚟讲第一季啦，第一季上一次，第一季路内乱，咁继续系呢班人啦。今次讲到 CCC 活动啦，一个。喺之前喺得到嗰個活動時煲得好，即係之前幾個活動都煲嘅，即係又煲得好勁嘅，算係大型活動。甚至咁講就係 FGO 咁年頭算係最重要主要活動嚟嘅，呢個係。係 啊，因為佢唔淨講緊個年動，係講緊動畫化一連串嘅企劃係做緊嘅。咁其中一個即係同 FGO 緊緊關聯就係緊一定係個活動咯，即係依家講緊依家呢個活動咯。 呢個活動佢內需宣稱係劇本份量係所有限定係。接近第一部第五章嗰个份量嘅，虽然我觉得有少少夸张， 我觉得夸张咗，冇咁长嘅佢个活动， 冇我系第四多过第四章，因为第三、第四章、第四章比较简单，但系同第三章度多第三章，多第三、第四章，但系有冇第五章？我咧系有少少觉，有少少系 冇第五章，因为第五章你个部分，你即系第五章个个点讲？佢部分分流明显咧，你系好明显感受到个长度。依、這个就唔系嘅，其实你好快就你最主要系长嘅系你打活动嘅时候，即系你打啲关卡长啫，你劇情个量唔系真系咁密集。 剧情其实唔算好长嘅， 唔算密集嘅剧情。就算佢讲紧回顾啊，即系佢个职员嘅回顾咧，其实嗰边都系短嘅。 简单讲啦，期间限定 Phage Extra CCC Special Event 深海电脑乐土重点就是送四星 BB， 因为呢个大家听到就 是新职位， 系新职位系 Moon Cancer， 新出两个职位， 一个就 Moon Cancer， 一个Outer Algo。 不过其实这个我想有些人可能叫什么叫小丑职，因为他那个职业那个 icon 是小丑嘛。其实就一开其实个 game 一出的时候，其实那些人拆解了就已经有这个职业的了。Outer Go 是等 Algo 等他应该就等的，因为Moon Cancer 好像又没有，好像 Moon Cancer 不觉 Moon Cancer 就没有 Moon Cancer 没 有，但正确来说真职业就真的 因为小仓迷有配音就一开始已经公布了， 但所以真职业来说新职业就是 Moon Cancer， 即是 BB， 因为他宣传活动特地找了考职子去的，就有考的话你一定知道他一定是不过最初有考即使有戏，有佢我即刻有佢啦。但最离谱就系点解你开头你有全语音噶？之后玩咗时，跟住 佢咪玩 C C C 个 channel， C C C 佢其实都系玩翻 C C C 嗰个B B channel 啫嘛。佢 B B channel 咪一开始咪喺度巴拉巴拉巴拉嗰一扎嘢，跟住佢呢度咪就系玩翻嗰个咯。我真系觉得我喺度，咦 ？C C 哇，真系佢真系好抌本去重现翻嗰段嘢。 最重要就系。不過我識啊，依個唔係 full voice， 黑 voice 一半聲就冇聲噶啦。 限定部分嘅係到部分有 voice 之後，佢就同你講翻，其實跟住係冇 voice 嘅。係 啊， 俾你玩咗一度。 但係好正啊！嗰段就係，因為大家睇住，一但係好多人好似我咁樣，我係一路聽住網台啊，聽住啲歌一路玩噶嘛。點解突然間有啲人有語音噶？係真係俾動咗嘢噶，我係嗱講翻兩個職業先，新職先。首先就係 Moon Cancer 啦，真係完全新職嘅，之前冇估到嘅。佢嘅特色就係黑 Avenger， 簡單嗰句就係黑精對黑精終極兵器。 咁唔係隻黑精嘅， 都仲有，我都仲有白雀嘅， 仲有月月咧。 咁而家仲有龜公嘅，但係問題就係、是，但係所有人都用黑精嘅啫嘛。 仲有小安， 係啦，小安算法啦，小安就而咧 Outer Algo 咧就係冇冷血，除咗狂跡在冇狂跡黑佢之外就。对任何职都冇被黑，但系对下三职有黑，对上三职又被黑。 对下三职就 1.5 系啦，对上职就 伤害加成，但系佢被伤害嗰边就得巴沙卡有加成。 系啦，而对上三职就伤害方面有减，但系被伤害就冇问题嘅。 即系所以变咗做咧打下三职咧，如果你即系你打云职嘅时候，佢系有一个优势喺度嘅，佢系 嗱。 即系你知道大家咧都有个叫做咩有个难题噶嘛？即系我用孔明，我又惊俾骑即刻， 咁我依家如果有个咁嘅职位可以喺度咧，调剂下咧，我觉得系 OK 嘅。 唔系我嘅睇法就系话，一来去打下三职有即系去打下职下三职嘅有得打，第二就系因为你知咧，如果对杀职咧，你即系除你一系就抽你一系就抽到呢个唐三藏，一系就抽呢个限定嘅。伊利亚咁问题系其实呢两个五星，即系虽然都叫五星啦，亦都有翻咁上下实力，但系始终打嚟都系争啲嘅。咁而家你叫做多一个单体宝具可以俾你用啦，叫做系啦，即系虽然都系限定啦。 今次咧就第一个卡池就系五星嘅 Metalidis， 四星嘅Person Leaf， 同埋四星嘅零六御前，因为零六御前喺另一喺佢一个用。一个另一个外传漫画，当系外传漫画里面出过嘅，出个新角色嚟嘅，废案啦，所谓叫走嘅角色，但系几冇用到噶啦。佢系车牌嘅，即系话今次实际上算系，即系以限定活动嚟讲，今次算系超多角色嘅。就上一次咁多新， 哦、算系豪华噶，算豪华。 上一次限定活动咁多角色，咪系泳装活动咯。 而且今次都系全新角色喎， 全新角色，三个英萨库拉系列，再加一个 J.K. 车牌，四个。就真系算好豪华，因为以限定活动嗰超豪华咁似系，即系起码咁多角色被抽，有只一丧有一抽， 仲有呢、這个即系某个角色啦。 呢、 這个 就 合住啦。這個、 今次嗱，今次佢就讲系喺即系加奥蒂亚嘅一个，即系分基地啦，即系学一个游艇游艇啊，算游艇啦。就发生咗内乱，咁咧就叫主人公去救班救兵。咁本来班嘅救兵咧，就本来最初预定带嗰三个咧，就系俗称嘅就系H 三人组啦。结果跳咗去亚空间，突然间跳咗去嗰个电脑空间里面出嚟嘅三个唔见晒，然后第一个然后一出眼好似出嚟就系阿 Metalis， 然后就系高文，等先，点解高文噶？即系好似唔系高文，跟住好啦，然后出嚟咧就咦，工兵啊，崔斯坦。C 湖点解变咗 B 湖咧？即系突然间你觉得系点解好似又即系开始嗰段其实系有大家开奇怪就系点解好似我有好似有啲错配咁样嘅？虽然错配冇所谓，然后跟住又就开始就每日解谜啦，因为佢话到明嘅，每日就算打晒剧情啦，你都等到嗰日夜晚先至开个剧情俾你。 我其实呢啲就之前有好多活动都系咁样， 活动 每即系一日一日开俾你噶啦。 咁第一日好，第一日好似喺教堂度嘅，然后就每一日咧，阿咩台都喺度自言自语，喺度讲，喺度埋啃啊埋伏线， 尽露心声。 系啊，尽露心声就埋伏线啦。因为嗰时我未知道佢究竟讲咩嘅，系玩住系，基本上佢啱啱玩到最后，大家先知道佢嗰段说话讲咩啫嘛。 嗯 哼，跟住一路一路逐个听落去，去到第四日好似系去到佢翻去咗背面啦，然后就即系好似未真正大佬未出场未啊？第四日 唔系佢阿 Passion Lee 用咗对门，用咗去嗰个叫用咗对门啊嘛。 佢唔系用，佢碾爆。 碾爆咗对门，你正面打唔入，你要去背面揾方法去翻个个正面嗰个管制室嗰度啊嘛。 系啊，然后就跌，然后嗰时魔神柱出啦，第一次魔神柱啦，大家以为又系魔神柱，然后就跌咗个窿度，跟住经典就系、是。阿崔斯坦飞咗落嚟，而佢改咗名就系、是、喺原创时代，我喺塔上面飞落嚟，成日都有噶啦。 佢同高文两个咧讲到真系自己好 Q 劲啊！因为阿高文同阿 Passion 啲系练咗好耐嘅，佢两个系前斗咗好耐。阿高文都话冇嘢啊，你觉得我会死咩？唔会嘅， 唔系嘅，佢仲要初头喺度爆血噶嘛。 系啊，以为你要死啦。 跟住，哦，得啦，冇事啊， 冇事。 果然系 阿 Melody 个反应系玩家嘅反应嚟噶。阿 Melody 见到佢冇事嗰下， 唔系同埋 Melody 见到黑茶反应嘅好笑， 唔系正啊佢。 唔系我系第一次同情阿 Melody 咯， 因为你又玩我一次， 因为大家以为红茶啊，大家有阵哟喂换崔斯坦都算啦，红茶变黑茶系咩回事啊，大佬？ 因为呢个其实就涉及到 C C C 因為即係點解阿 Melto 見到即係佢想見到紅茶，見唔到紅茶，仲要咁失望？呢、這、一個其實就涉及到CCC 呢個嘅其中一條線啦。即係如果你係用紅茶加女主線嚟玩咧，咁原本就中意主角嘅 Melto 咧，佢就會轉為中意咗紅茶。咁呢一個設定，咁佢亦都喺呢度有，因為其實如果有即係我諗真係要玩開 CCC 嗰扎先知，咁其實無論 Melto 又好啦，啊定係Passion Leaf 都好啦，佢哋都係已經係經過咗 CCC 線，有改過自身之後嘅佢哋嚟嘅。咁佢哋嘅記憶，我諗佢哋即係都有個記憶喺度， 係 即 因为 Melto 冇理由一开始个态度会好咗咁多嘅， 系好好多嘅。如果真系玩个 CCC， 佢系完全系自我中心，就系话，即系我中意你，我唔理你点谂噶啦。总之我中意你，我就同你一齐啦咁样样。啊，唔系，即系总之你要同我一齐，唔系我要同你一齐，你要同我一齐。总之就我会接受就系你一齐，但系其实我唔 care 你点样谂噶。 即系我， 你甚至乎你好似即系佢，你中意即系我唔，总之我唔理嘅。总之我中意你就嚟啦咁样。 系啊，因为你讲翻头先 C C 嗰度咧，我后屘睇翻一支，即系我睇翻啲人讲咧，如果你嗰条线输咗咧，红茶个下场都几咩。佢爱嘅方式系比好多几黐线嘅， 系佢哋爱嘅方式其实都几恐怖下嘅， 系啊， 系啦。而呢度其实我自己睇完我都觉得啊，佢哋真系改变咗啦，佢哋系成长咗啊。 系， 因为佢呢个设定系喺另一个次元嘅CCC 嘅月面送嚟噶嘛，佢哋三个都系 月背面， 元宵送嚟噶嘛。所以三個係經歷佢，三個佢 其實其實 Melto 同 Melto Lily 同 Passion Leap 都唔係 Moon Cell 送嚟，都唔係嘅。 係佢變身就出佢係唔係佢某大佬攞出嚟嘅？ 係 佢嘅大佬係陣間陣間我穿橋時個大佬走出嚟嘅。 呢個其實都係 CCC 劇情嚟嘅。系啦，咁就一阵先就讲 啦。咁佢嗰度就经典嘅飞落去几个深坑度，结果爬走翻上去啦。然后就阿金玉星星若无其事地，头先你咁鬼悲壮，我哋又要死啦。原若其事真系唔系人类嚟嘅呢班友。 但系崔斯丹佢落嚟嗰度又好笑啊！咁点上翻去？ 跟住主角咪咯，又多个遇难者，即系嗰下笑碌坐喺度，同埋即系话玩家吐槽就系、是。究竟原著騎士當年做啲咩嘢嘅班友？開始下即係班友做啲咩嘢嘅？ 咁嗰班原著騎士我 開始覺得呢班人正常。 喂，你嗰陣時候你睇翻泳裝嗰集，你都知道佢哋唔多正常噶啦。你諗下，阿西王係佢係攞 Excalibur 去打獵嘅大佬。 啊，跟住阿格凡就話：唔忙又做，又唔忙做嘢真係出乎意料。即係嗰啲嘢就好多套座位噶。跟住好啦，跟住上翻去咧就去教堂就嗰、那個小物臭嘅中波嗰、那個小物跟住咧就係啦，突然間高文被殺事件，即係大家嗰時就大家估到係估下估緊係邊兩個做，首先應該就唔會黑茶，因為高文係唔可能被黑茶咁容易偷襲到嘅，同埋佢都唔信任黑茶，咁扣咗再唔信任嘅即係亦都唔會信任嘅人啦，即係嗰啲即係嚟話Melto 啊、Leap 啊嗰幾個，或者係好嗰時加入咗未加入啊？ J K 未加入 啊， 同埋嗰時敵人嚟嘅， 係扣咗嘅，就即係得翻就係一係就個神秘，即係嗰一開始出嚟嗰個路人點女子啦，同埋就係、好似嗰阵时做崔斯坦，大家嗰个崔斯坦咧，有莫名其妙有个人走出嚟噶，敌人嚟噶嘛，即系同埋崔斯坦都有可能就系暗偷袭高文嘅可能性嘅佢，因为佢当系同伴啊嘛。即系如果系崔斯坦，大家当时谂估系崔斯坦嘅，后来发现咗真大佬啦。然后好啦，打完之后就跟住一个第四日就出就开始啲剧情平民嚟啦。首先就打咗好麻烦，虽然剧情唔系好多，但系超麻烦嘅零六御前。佢超難打嘅，我發現呢只 game 裏面佢少，我覺得係最難打嘅呢、這個識嘅對手之一。 我又覺得 OK 嘅。 其實係入到心之壁就唔難打啦，你打心之壁嗰下。 但係唔打心之壁佢好難打 嘅。打心之壁嘅時候，佢根本我都唔即係佢其實呢度咧，佢講翻嘅即係 因為之前都講過第六章開始咧，其實呢啲超強，即係有啲好特殊效果敵人，佢係唔會預先話俾你知。檸木預前我係俾即係我係俾陰咗下，我入隊先知。 我記得我第一次 Meltor 打檸木預前嗰度，我都俾佢陰咗。 俾佢陰咗，喂你全攻擊耐性減 90%， 喂大佬提一提我啊劇情嗰度，即係之前打高文嘅時候已經講噶啦，佢有個特殊人力嘅，佢彎彎開寶具諸如此類。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咧系統上我好希望營運可以提一提我啊，唔好等入去受死啊大佬，我真係唔知點打噶。 重打咯。 系啊，真系入去虽然系五 AP， 咁你提一提我，咁我砌队入去打下佢都好啊。 五 AP 冇所谓嘅，因为五 AP 有，你话试下 AP 我就反 佢 个 特殊性嘅条件系你要打到打佢六七万血噶，你喺呢个情况下打六七万血。 情况唔系咁样，我又唔难，因为讲我自己收收上啱好就有支蓝卡嘅工兵啦，南极工兵队，阿小黑啊，月神咁零咁扫佢。 零暴雨前嘅宝具其实唔痛嘅。 唔相对讲唔同， 佢你自己用都讲佢唔痛啦，佢敌人嘅时候都唔系好痛嘅啫。 唔系，主要系柯宝具其实痛劲有限嘅。 系啊，铃木雨前最主要打爆击嘛，所以你唔好俾佢爆击，其实问题唔大。 跟住打，跟住咧就开始就逐个收同门啦。首先收铃木雨前，然后阿 Lip 收咗啦，跟住最后就收埋阿咩，好似都收咗一次都要。 啊， 然后就系、是、最后就 BB。 系。打心之壁啊嘛，打心之壁先真系收到人噶嘛。 系啊，打心之壁其实因为入咗心之壁咧，其实伤系易打好多，因为心之壁佢嗰、那个 心之壁佢系每一个阶段有唔同嘅效果，系 啊， 系咯、 啊。即系佢嗰部死人三个机，虽然平时打 free crash 会玩死你，但系喺打心之壁基本上都系设定为系正面噶，会帮 你嘅，即系保加 NP 啊 ，K 卡嘢好嘅。所以心之壁相对嘅，但系 唔系你点样同佢打啊，大哥会死噶。 心之壁本身不如话有啲不利就系心之壁佢本身设定系因为啊就异空间里面再异空间，所以之前一直又系本章最大受益者嘅铁拳圣女咧，心之壁冇用，冇咁大威力啦，但系虽然依然好强。题外话就系、是。有鐵拳聖女的玩家咧，喺今次活動裏面咧，簡直享受到鐵拳聖女嗰所謂嘅一騎兩千嘅痛快感。第一技加攻擊補血，加攻擊加 NP 喺海上面，跟住咧佢嘅 月之海啊嘛， 月之海嘅神坦， 今次設定月之海。 佢 Luna 神坦三紅級，砰砰轟落去，都唔知有幾次就靠佢硬拳硬猛轟散對手嘅。好啦，咁跟打完之後就跟住就真大出嚟啦。就是那個神，就是那個一開頭路人女啦， 偽路人女， 偽路人女啦， 就係、是、唔係打黑茶先咩？又要打黑茶都要打噶嘛？ 黑茶要打，好似 要打 黑茶都要 打 噶。 打完黑茶先， 即 係打 真、真大佬出嚟，就是大家估到應該會出，應該咁講就係當今次獅獅獅活動嗰時，大家估到會出嚟嘅殺身丸吉亞娜。 其實係因為睇到黑茶，所以。睇到黑茶而知道黑茶嘅即系嘅古仔嘅话，就估到系阿萨生院一定出嚟咯。 因为黑茶喺古仔设定里面，佢同阿萨生院系嘅宗教系有啲有牙齿印嘅。 我已经唔系牙齿印噶啦，嗰、那个 系仇有仇口噶啦啲。 系黑应该话系嗰 清 佢 长素长， 应该话系嗰个点讲咧？即系总之就话。嗰一個時間點，我唔知道佢係，我應該就講生前嘅阿哈查咧，就佢就判定就係、是，殺身丸係惡嘅，咁佢要殺身丸，咁但殺身丸啲教嗰啲 教徒， 嗰啲教徒咧就全部為咗殺身丸而死，咁然後啲人就覺得你咁樣去殺咁多人就係惡，咁所以阿生前嘅黑茶，佢系因为咁样而崩溃嘅，佢系因为咁样而崩溃咗嘅，系啦，即系点解见到黑茶会咁样样？即系你见到佢零四，即系你见到佢零三啊，又即系食成系碎，即系散晒碎晒，好傻，佢系连讲嘢都好零碎嘅，就系、是、因为佢喺即系呢一个时间点嘅佢撞到生前嘅，即系遇到杀生丸，然后就崩溃咗，就变成咁样样啦。 啲深仇旧恨一齐表达出嚟， 嗯。 跟住就系杀身丸啦，而杀身丸今次就原来咧，唔系如果杀身丸就暗杀到阿高文就正常喎，一佢系用伪装成一个捧路人啊嘛，然后就系堂堂大 boss， 阿高文其实话就话佢虽然肌肉星星冇表现冇事啫，其实都真系烧都紧要嘅，其实佢对嗰只人打得 都系嘅，都系 咁解唔咗啦，跟住就开始咗一 Q 一上场就系、是、哇一 一上場即 KO， 上場四秒即全滅。成班，因為佢所有，因為佢掛咗大堆外掛，理論上傷唔到嘅，第一次打理論上啦。 係佢個全攻擊耐性係 100%， 你打唔到嘅。 理論上啦，因為其實後嚟你如果你再重玩咧，你係可以再挑戰，係可以打到嘅。有啲人 消除佢強化狀態咯，要 消除睇你消除幾個咯。有啲人消除一兩個咧都打到嘅。 系， 我都系消剩一，我都系消剩一两个啫。 我消六个，我消六个去打。 我消晒佢，反而大把大把大把。 因为我打嘅时候，我个 KP 得万几，我消唔晒啲佢啲强化。 我大把 KP 啊，所以咪冇晒。 唔系，我基本上都系打晒嗰啲 KP 嗰啲 quest 我先去打嘅。 系，咁而家 KP 大把 KP 咁消晒佢咯。咁第一次跟住一就跳翻两个钟头前。就跟住等主角去儲翻 KP， 就去換咗解，即系 BB 原來即系將個 save point 儲咗兩個鐘頭前，然後有一種 lift 一撳掣咧，就即刻翻兩個鐘頭。咁咧就呢兩個鐘頭咧，就主角就儲 KP， 就去換咗啲套裝去解啊殺身丸嘅外掛。 即系 BB 一直喺呢個活動一直打劫緊我啲嘢，今次我覺得我俾你打劫都係啱嘅，你攞去啦，我哋攞嚟打 boss。 因為 BB 係一直以人就叫做。表面就是 boss， 實際上就係作權人啊嘛，佢設定係一路幫主角啊嘛，佢，但佢又唔幫，唔可明幫嗰只啦。 即係佢一直個，佢即係 BB 一直個定位其實就唔算話真係好幫主角嗰邊，但主角嗰其實都係嘅，佢要揾主角嚟幫手打個死變態啊嘛。所以其實就佢係後屘先知原來，即係後屘劇情一口氣先爆翻曬出嚟咧，後屘先知原來佢係真係幫手嘅。 係，雖然佢嗰個老虎機系統仲係 好限制。 我想打佢， 跟住打，因为打杀身丸嗰场打啦，因为杀身丸其实相对嚟讲，如果唔系睇你啊，嗰个睇你用几多 K 解佢几多外挂啫。因为如果解晒外挂，其实唔难打嘅。但系有啲人 解晒外挂系磨嘅啫， 磨啫。咁你讲真就系你由依家年头有双梅林战术机戆居嘢嘅话，磨唔到嘅。 哇，唔使双梅林，讲真， 我岳明湖啫嘛。 咁我冇，我系呢个。我月明梅啫，我系，因为我想试下唔同玩法啫。 我孔明梅林再加水枪王，全力打过去。不过我冇解晒嗰啲，我冇解晒嗰啲包袱，我都俾佢补血嘅。即系后边我后悔咗，因为佢有加强化咧。你打，因为我系主要系主打蓝卡，咁其他我冇点解嘅。咁佢啲假 MP 我唔俾佢搞嘅。咁其实但系变咗做嗰场老宝具打得好 Q 辛苦咯，但系都打得赢。 我第一个买嘅就系假 MP。 系啊系啊，你每回搞吓，咁、啊、我点出宝具啊？死噶、啊！ 所以因为我全部都系宝一啫嘛，所以我第一个买嘅一定系假 MP 咯。 系咯、 啊。系啊。如果唔系，我一定出唔到。 即系佢作为第一个 boss， 佢第一次拥有咁 Q 多个 buff 俾佢嘅，真系打佢你唔减咪好 难 得吃力。 但系如果咁样讲，就有挑战性咯。啲人系减，睇自己谂住要挑几多咯。 系啊，佢呢个位系有弹性嘅，因为佢咧你买 KP 嗰度咧，你可以用个樱花片定用咩可以 reset 翻晒啊嘛，你可以变咗做冇买过噶嘛。咁咪跟住，然后即系咁样，咪自己自由选择咯。你中意咪买 KP 打爆佢咯，唔中意咪挑战自己咯。佢又俾咗弹性，你有几中意嘅呢个位？ 系啊。咁你打之前咧就开就系、是、精又我嘅，我觉得系本作嘅名场面嘅本次活动啫，就系嗰只手，即系因为阿杀先嗰段扫落嗰段说扫落嗰无名战士嗰段说话咧，对阿、啊、对当时已经变废咗，已经叫精曾經係屍體，一叫曾經係人類嘅物體咁樣形容法就係、是，佢一齊學應該即係點形容佢嗰種悔恨咧？因為好難去用去簡單講，一齊喺嗰下嗰種痛嗰種悔恨啊！ 因為殺生犬啦，佢話呢啲咁樣樣呢啲咩無名戰士都係冇意思嘅啫，做埋啲嘢得廢嘅啫。因為其實黑茶佢最嬲係嗰下就係話你佢侮辱咗同即係所有。一样喺度密奸混嘅嗰扎，即系你话正义使者又好咩都好啦。佢最冇办法原谅佢呢一样嘢啊嘛。 跟住打完最后爆咗佢啦，然后就佢沉，即系沉咗去嗰时，佢想其实身上咁中一招就谂住附身喺阿 Metal 身上面噶嘛，谂住 系因为 Metal 谂住最后即系叫主角即系叫佢即系叫佢入。即系佢同阿 Passion Lip 出呢个合体宝具啊嘛，呢、這个设定集又，但系实际上冇出过去呢度，终于重现翻啦！ 哇，个系狮子同埋个演出真系掂嘅呢个， 正都冇浪。 同埋佢因为今次啲音乐真系用得好咗，即系无论系呢个背景啊，即系心之壁啊，音乐啊，画面啊，全部佢今次啲真系做得好好，系好入，即系你系好入到戏嘅。 跟住嗰幕就唔穿桥啦，但系嗰幕阿黑茶超有型又系。 其实你而家都已经串串地叫 啦，唔系有个最后即系最终幕啊，系咪可以点样出翻嚟嗰度？ 好型，嗰个真系好型，你真系如果可以嗰佢，即系你系因为佢出咗嗰个嘅话，你系会上山黑茶嘅，即系超级型，即系佢系完全系贯彻咗佢身为呢个正义的微方，佢系即系完全贯彻咗咯。即而唔係好似之前呢、這個第一張呢、這個新宿第一，即係呢個新宿張嗰個就補槍，即係去補刀咯。完全係即係唔同一件事啊！ 因為對佢講，佢對阿殺星嘅執念係咧，你如果唔係佢補去做補刀嘅話，你係解佢絕對死萬幣啊！ 係。又系嗰啲瓜葛啊，仲有即系同埋即系杀生院真系恶啦，佢系真系好恐怖，即系我知好多人舐佢，但我真系觉得 唔系。即系咁讲就系杀生院嘅古仔咧，系之前话有咩就系人哋抽卡你抽卡，你七十亿分之一抽中个杀生院系阿魔神， 最不幸嘅魔神。 其实唔系噶，自作自受噶。 系啊，自作自受。 其实咁魔神系自作自受噶，佢原如果佢唔系夹硬。要即系，因为佢其实佢魔神佢唔知可以我唔记得点样解释，即系总之佢可以穿梭时间，然后佢见到佢就见到 C C C 线嘅杀生院，佢就觉得佢因为佢而家呢个杀生院其实都系善良嘅， 系啊， 系啦， 圣女型啊嘛， 佢系一个善，即系佢一个善良，因为佢细，因为其实C C C 嘅杀生院同而家呢条线嘅杀生院系有唔同嘅，即系佢哋细个时候有一件事令到佢哋两个走咗唔同路线。但是魔神就觉得我不需要现在的杀生院，我不需要善良杀生院，他就将 CCC 那个杀生院就夹硬扯了下去现在的杀生院那里，结果他自己就自作自受了。 是的，结果他被杀生院搞到轻人了。 结果被化学天吃了，真的 是大佬。总之化学天必死了。 是的，化学天必死了，真的。抽到佢，我都系不过化学天嘅作家啦。 喂，最搞笑就系有漫画店咧贴张纸就贴喺今期画边边先贴咗就，请我买本书嚟做捉梅， 系啊，佢做捉梅抽，系。 一实咧，大家睇画边边先，大家谂住冇本成人漫画纸。 佢唔系佢嘅存在，根本系佢嘅存在好成人噶。 系啊，唔系会行就喂，点解佢话啊嘛？人类我必 R 啊嘛，三 R 啊，咁 R 唔系咩啫 ？R 指令咯， 唔系咁佢都只系快乐啊嘛，佢只系快乐嘅 必 啊嘛。 系啊 ，R 啊嘛 ，R 至 R 十八，会行落个十八禁啊嘛。 系佢行，佢唔系十八禁啦，廿一禁噶啦呢个。即系如果你哋有冇见过佢 CCC 入边个宝具啊？ 知道，我睇过个片。 你哋睇过啦，咁我唔讲啦。 唔穿桥你自己搵住睇啦。因为会行做 R 指定， 呢个真系唔系讲笑，大佬。 嗱，好啦，咁最后剧情就啦，其实有玩就知啦，唔玩就唔穿桥啦。好啦，跟住去到后日谈咧，今日后日谈咧就攞嚟抽齐保五嘅 B B 嘅。咁就讲翻嗰三个本来应该跟住出嚟嘅红茶、司户同埋红黄嘅，原来就佢俾 B B 高扣起咗，咁咧。你打翻嗰三个抢翻翻嚟，打埋 B B 高，咁你先攞翻成啲嘢。 系啦， 咁 B B 高佢设定有啲唔同，因为 B B 高同 B B 本身就是、B B 高系由直接复制过嚟嘅，应该系由 C C 由 嗱嗱今次 F T O 嘅 B B 咧，其实就系 Moon Cell 派过嚟嘅，即系应该系 Moon Cell 发现魔神，佢可能佢因为佢其实佢一直都有记录，即系所有时间线嘅事，咁佢然后佢就发现到魔神发现佢就发现到魔神搞嘅嘢，咁然后佢发觉就系话喂，其实我就唔系好记得啦，我唔记得佢发现魔神搞嘅嘢啊，就系佢发现杀生院搞事啊，总之就系佢发觉如果唔理嘅。会好大镬，个地球会好大镬，系成个地球好大镬。咁所以佢就派咗，佢就派咗 B B 嘅 copy 过去， 即當然咧，你話真正正式CCC 入邊個 BB， 其實佢有兩個結局，但總之如果佢呢兩個結局，佢都唔再喺 Moon Cell 噶啦。咁但係因為Moon Cell 就佢哋一定會 keep record 嘅，係啦。咁然後佢就將佢自己 record 個 BB 就掉咗過去今次 FGO 呢件呢條線嗰度。咁但係 BB 高又係乜嘢？其實 BB 高就係真正 CCC 入邊俾俾殺生丸吞咗嗰個 BB。當然你可以話有少少唔同但係都接近㗎啦。冇因為佢其實 CCC 入邊CCC 線啦，因為佢你如果唔係行。你唔係行英靈線，而係行呢個你俗稱所謂英線或者叫 CCC 線嘅話咧，Meltor、Lipo 同埋 BB 都會俾殺生丸吞過嘅。咁然後今次呢三個，其實今次Meltor 同埋Person Lipo 其實都係即係 CCC 線嘅，即係今次嘅殺生丸喺 CCC 嘅殺生丸嗰度抽翻出嚟自己用。其實 BB 高都係咁，但係因為Moon Cell 嘅 BB 同BB 高聯絡，咁然後佢哋就交換身份。咁我哋見到即係即係喺殺生丸手下嘅 BB 咧，就其實係 BB 就唔係 BB 高 ，BB 高就佢就唔知匿埋咗去第二度咁樣樣，係啦。其實 BB 高你亦都可以話佢係比 BB 更加接近 CCC 入邊個 BB 嘅。 同埋因為 BB 高抽起咗三個同殺生有更加接近嘅關係嘅，等佢冇咁大戒心。同埋最緊要就係呢樣嘢，其實真係要穿橋，因為唔穿橋係講唔通。就係其實一開頭一直以來大家都估緊就佢因為講喺教堂咪擦鞋啦，跟住咩圖好似知道某咩咩二周目啲嘢，大家一直以為就係咪表示之前有會出現咗就話CC主角即係殺沙比南咁樣啦，但結果就完全冇嘅，冇沙比南嘅故仔嘅，就係、是。 冇揸別墅咧，估計啦。 其實就係簡單佢劇情就係、是，首先第一週末，GD 男即係主角啦。 GD 啦，唔好 GD 啦， 即係總之 GD 就 是、根據翻你所揀嘅 性別啦， 係啦，即係我揀嘅 GD 子，咁係咪 GD 子咯 ？GD 就嚟咗四拉夫，就打就逐佢一當時就冇解決曬所有嗰啲衛兵嘅。就直接打大佬，就卒於就俾阿 佢嗰唔係應該話佢嗰陣時佢遇到 Meltor 嗰陣就 level 一嘅，咁佢同 Meltor 嗰陣時又 level 一，因為你知 level 唔夠，咁你好多嘢打唔到，你直接即係咁就咁啊，直接對大佬，跟住對大佬就出事啊！ 跟住臨死之前，阿 Lip 咧就撳掣 reset， 就送佢翻去，就將佢就送佢翻。 佢就夾硬同Person Lip 出呢個合體報告，然後用佢自己去超越光速嘅形式，佢翻去兩個鐘頭之前嘅世界。 係啦，因為佢時間越過越慢嘅，喺嗰啲時間兩個鐘頭其實已經好都係唔知幾日之前嘅啦。 佢嗰、那個咩唔知咩嗰、那個空間感應啊！ 空間感啊，即係佢覺其實時間係冇變嘅，但係佢覺得嚟話，佢但喺裏面佢身體覺得係時間係佢過好慢嘅，即係話唔知幾多日就等於幾年嗰種啦，我唔記得咗啦。但係改嗰段時間，即係唔係話 成件事就話唔知即係可能原本係過一個月會變咗等於過五十年咁樣類似咁。 但唔係，但係佢冇，但係事實上冇嘅，因為咁講就係、是、其實佢話一個月咧，其實係只係佢最後喺玩家玩嗰段時間先過咁慢嘅啫。之前嗰時間最正常嘅，係突然間即係時間突然間越嚟越慢變得。 係啦，係啦。 咁咧，佢翻去二週目嘅咩圖咧，見到一週目嘅咩圖，第一週目咩圖 level 仲低，咁咧 咩圖啊？冇時間練啊！ 冇時間練嘅話，就直情係咩一週目嘅 佢同佢嗰個記憶，佢同佢個記憶，即係同佢同步啦，同步完跟住咩圖就即 係 原本係原本嗰個就話啊咁好啦咁樣， 即係交俾你啦，就散咗就變咗堆就變咗教堂裏面嗰堆遺骸。 係啦，因為你如果唔散嘅話，就阿殺生會發現。 係啦。就入边咗就二周目，所以点解二周目就系一开头咩台九十级，跟住八十五、八十七、十八，咁又跌落去，就因为二周目嗰个咩台其实系已经系伤痕累累噶啦，其实 断咗手，其实佢嘅手废咗噶啦。 系啊，当时其实睇出嘅，其实崔先生佢睇到咩台嘅情况有异嘅， 系啊， 佢都做咗啲，佢都埋咗好多伏线嘢喺度，就都咁打完就阿 V 哥咁啊，攞齐晒所有嘢，差唔多结束啦。咁今次佢喺系统方面。主要多咗所謂叫做 Brick 系統衍生出嚟嘅變職業， 系啦，变职业，其实真系变职业系得一两个，得两个啫，得两个变职业啫。一个系你个，一个就师傅啦，师傅会变窗户啦。窗户就会出呢、這个佢嗰、那个 玉天独车传说中玉天崩。 系啦，佢中意佢真系可以重现佢个玉天崩啦。咁阿 Sa 其实即系你虽然你见佢冇乜分别啦，但系一开始就其实好似唔知咩 X 嘅，跟住第二次变身就变无名嘅，无名就系佢喺Extra 入边，即系Extra 入边嗰个我哋即系虽然佢都系 Amy 一样啦，咁但系其实 Extra 入边佢嗰个正式嘅英灵名系叫无名嘅，咁其实经历嗰方面都有少少唔同，不过我就唔讲啦。咁啊红茶即系唔系红黄啦，红黄就变教皇啦， 但 系 咁又得你剑兵啫嘛。 系啦，咁但系结婚其实单体仲好对付咗添。 系啊，因为其实最恶就系，因为其实咧对敌人咧，如果系恶补嘅系好头痛嘅。 然后嘅其实仲有一个角色都系转咗一次职业，咁但系嗰个就要系打晒所有 quest， 最后先至出现一个 monster， 系啦 ，monster 一个 extra 玩咗 extra 先会知道嘅隐藏 boss， 系啦， 估唔到会喺呢度出现嘅， 系啦。佢系由杀职转剑职嘅，大家估啦， 就 系 咁。 唔系，其实难打嘅，其实都系难打嘅。 FGO 呢个唔难打 ，Extra 嗰个超级难打。 算啦，咁我记好等先，好系我今日唔关事，因为我谂月基嗰个好似唔系Extra 冇出 喎，有月基有。但系嗰个我谂佢都系要等到月基， 至少 月基月基 R 月基，我谂等到佢月基 remix 又好，或者月基二都好，咁然后佢到时就应该会有活动，咁就到时先出现噶啦。咁啊睇下到时佢咩职业咧 ？Extra 出嗰、那个Extra 出嗰个就巴沙卡嚟嘅，因为某啲原因所以佢巴沙卡化咗。 我觉得都系巴沙卡。 唔系好彩巴沙卡咗啫，唔系巴沙卡打唔赢噶。 不依、這個 就到時先算啦。 有依個又一出嚟玩抽筋抽黐線嘅啦。 有冇？ 地獄嚟，依個地獄嚟嘅。 呢個好恐怖啊！到時 一定。講最後就講下你作為一個玩開 CCC 嘅，你自己個情緒主要問題邊出邊度先？因為曾經講嘅 off 咪要講嗰啲啊。 其實如果你問我嗱，如果單睇劇情我就好滿意嘅。咁而且都话啦，即係无论係CCC 嗰三个重要角色，你话无论係Metal Leaf 又好 ,Passion Leap 都好，佢哋係承继係睇得出佢哋承继咗 CCC 嗰个记忆，咁佢哋亦都即係有各方面都有即係有改好咗啦，即係佢哋都有听即係听呢个 Zabi 嘅话啦，有即係改好咗啦，佢哋以前係真係好好，其实佢以前嗰、那个爱佢哋唔係爱佢哋一个好恐佢哋一个好好恐怖嘅存在，然后佢哋而家係成长咗，佢哋同埋佢哋两即係佢哋两姊妹其实以前嘅关系非常之差，佢哋係一个就睇唔起对咗对方，另一个直情想杀咗对方，但系佢哋而家就系话会有讲有笑，呢一方面我系好满意。B B 就即系都其实你故事即系其实你话有冇 Zabi 嗰啲冇乜嘅，系最开头同最尾同埋 B B 高有提过，系有提过前辈。如果你哋真系如果有玩，可以留意翻B B 提前辈系有分。平假名唔係有分漢字同埋有分呢個片假名，佢係真係提 Zabi 個或者 Zabi 夫嗰陣係用漢字嘅，咁好少，但係其實我覺得已經夠，因為呢隻 FCO 我已經要求唔多，佢哋有記得同佢哋過去嘅，尤其是其實 BB 嘅存在係同 Zabi 係有好好好大關係嘅，所以今次佢都 OK， 即係起碼佢冇忘記佢嘅根源啦。對比起 Extra 嗰三隻英靈嚟講，其實真係已經好好多。不過咁算啦，我都唔講太多。 因為 Extra 其實最緊就係教皇呢個問題啫，依個係比較嚴重問題。 教皇呢個其實當年都已經好多人吵噶啦，我當年都即係我見到教皇喺 FGO 個設定，其實我有諗過起不玩下去，不过叫做算啦，因为佢其他方面佢其他都 OK， 但系呢个教皇喺我抽到阿剑兰之后，教皇俾我说咗啦，因为我真系 俾个设定， 我真系觉得我话我唔系我抽到红黄之后就好翻少少嘅，因为我之后抽到红黄，咁就即系可以叫做看翻开少少啦，咁但系其实我都系唔满意噶啦，讲真 對比起嚟，今次 CCC 其實我係滿意好多嘅。 我都滿意嘅，其實係最辛苦、係最痛、最又我又恨就係嗰個俄羅斯輪盤啫。 俄羅斯輪盤嗰個就算啦，嗰個喂嗰個係 BB 嚟㗎，你要明白。嗰、那個是 BB 啊，同埋即係叫做終於有阿英嘅角色啦， 即係又係嗰只字啊， 一次過俾三個你添， 三個嚴格嚟講係唔同人嚟嘅， 聲音唔同，我以喺 FGO 世界裡面咧，我係用聲音嚟做一個分 野。唔係，其實就性設定嚟講，佢哋都係唔同人嚟嘅，雖然都係由 BB 分出嚟，但係佢哋已經係唔同人嚟噶啦，係啦，就係、是、咁樣。 所以而家阿英係贏咗阿 Lin 噶啦，三個就一個。 我唔系噶啦，之后会有翻呢个冥界女神出嚟噶啦。 即系各种嘉宾就仲有雪山神女咧，传说中嘅。 睇下点先啦，因为其实因为呢个女神Lin都好恶吓，讲真，佢呢个五星角佢都好恶吓。 好恶，所以前列嘅佢嘅火力同埋萌度都系，佢话典型嘅内水亲女待遇嗰种。 系咯，內水親女咯，即係只係暫時嚟講係得閃閃，係得閃閃勁過佢啫嘛。即係即係如果你要打英靈，就一定係閃閃最強啦。咁呢個冇得講啊。佢閃閃佢係即係佢可以用柯寶具去打出單體寶具嘅傷害。 唔係點解金閃啫？ 唔係咯， 唔係喺FGO 世界裏面咧，同金色有關的角色都超惡噶嘛。嗱，金閃啦，金狂啦。金旗啦，金閃殺人組啊，金蛇化到金閃， 你唔關事，嗰啲係金色啫。 金色殺金 嗰啲係金色啫。 金色劍隊 就唔係仲有小金唔強噶。 仲有個金就係個金色就係唔係個太陽戰隊，太陽戰隊就係加入第四個太陽戰隊。 嗯， 太陽屬性嘛 ，OK 啊。哦，咁太陽咁如果你太陽屬性，你要加埋 阿 蕭 胡 咯，蕭胡 係佢都係屬性噶， 係。 太陽屬性係啊嘛，金色戰隊太，所以阿雞好妙嘅，佢又金色，佢係金屬所嘅金屬性，又太陽戰隊。 啊，唔係啊，你仲要咁？如果你太陽屬性，你仲要加埋雨蛇神啊？ 哇， 因為雨蛇神都強噶。 佢雨蛇神大家仲都講啦，就係喺故事模式裏面，一隻滿血嘅吉他俾一夜白嘅隊長，大家 O 曬。 唔係，咁佢自己佢我方英咁我方嗰陣佢都 OK 用，佢、 okay, 都好用嘅。 我都好用，佢所以好強係強烈前列嘅騎職，但佢又唔夠啊法老金咁樣全咁全面咯。 咁始終法老金佢有一樣嘢係。咁多角色都冇嘛，佢嘅獨特性，佢可以加強角色嗰個成長率嘛， 強化率。 尤其是好似埃及妖后嗰啲咧，有機會失敗啲咧，佢好重要啊，佢嗰個係。 唔係，始終當你即係個角色佢有佢無可代替嘅作用嘅時候，佢即係就算佢唔係成日用到佢，都一定會有佢嘅位置嘛。你好似獅狐嗰啲咁，你全喺 CP 加，你全喺CD 加減一咁樣。如果即当然啦，如果你要有练，你先会觉得好用。但如果你系你系真系有练，你个团队已经完整咗，佢就超级重要噶啦嘛。 嗱，今次三个角色啦，今次四暂时啦，四个啦。B B 咧，我形容佢就系上位版国木太太，基本用法好接近嘅，其实两个用法接近嘅，都系高速地将宝具当普 唔系咁，佢冇。冇复活咯，冇复活嘅国木太太咯， 唔系佢都冇复活，咁师国木太太都冇复活，但系佢大家可以解对方嘅强化状态，高速回养，即系真高冇高速神言啫嘛，但系佢就但系佢 M P， 但系佢宝具要加 M P， 我系有攻击嘅宝具，仲要有加 M P 咯， 系啊， 但系佢如果唔系打黑职嘅话，相对起嚟嗰个。即係始終都係爭， 即係好似即係國太太咁樣啦，一定靠寶具連發先可以維持到火力咯。 咁 OK 嘅，咁 其實 B B 你都唔 prefer 佢有咩火力嘅 B B， 你 prefer 佢打技能戰啊嘛，係咪？ 即係啱就係你用國木太太都你都唔係 prefer 佢火力嘅 ，prefer 佢只要 Lulu Bika 亂咁吉嘅啫嘛。 係 都係。不過如果你話講技能咁 ，B B 嘅技能係真係好用嘅， 實用㗎，係實用嘅解強 同埋 C D 短啊 ，C 短啊 ，C 短最緊要嗰樣嘢。又當你拍住阿師傅嗰時咧，佢嗰啲 不斷咁連發嘅話，真係死死 黐線呀！惡到唔係阿師傅有師傅可以開強化啊嘛， 師傅強化佢啊嘛有。 咁佢變咗佢惡強咗好多咯，跟住阿咩台咧就係綠卡隊嘅， Meritor 就点讲啊，难夹啲咯 ，Meritor 相对地难夹啲嘅。 难夹啲咁，但系佢自转都快啊嘛。 系，同埋最紧要就系佢打完佢宝具出咗之后，佢会佢嘅三枪内六卡强化啊嘛。 虽然唔多，但系都有好噶嘛，永远都系有魔防。有魔防冇弱者， 因为就系之后，即系佢打完之后佢爆个星嘅话，佢可以利用依波星再打咯爆啊嘛。 系， 至于阿 Lip 咧就系新一代肉弹咯。 系，佢系同埋佢红宝具佢有一样好嘛。 同埋最紧要就佢仅次于阿萧达阿盾之外另一个冇乜嘢黑色嘅角色啊嘛。 系。 因为盾之最大嘅就系连巴沙格黑唔到佢，佢就依个就差少少，巴沙格黑到佢，但其他黑唔到佢嘛。依黑唔到佢，你做盾就好有用噶啦。 系，不过佢本身呢个角色都系弱盾，都系弱盾系嘅。 系啊， 都系弱盾啦。啲技能都唔差嘅，即系佢第三招嘅技能，第一招技能有一倍啊嘛。第一招系弱体无效，第三招嘅佢个 stun 咪会冇咗咯。 但系不过JKJ 呢个 JK Saber 我就未用过， 一般啦。 JK Saber 啲人就话 OK 嘅。 打爆击，宝具宝具宝具系帮你爆击， 四星版根本冇用。 系 有啲人话佢系似四星红 A 嘅，有啲人话似呢个似呢个 Saber 版红 A 咯，即系可能靠宝具出靠宝具出声，跟住再爆一击咁样咯。 嗯， 呢个我唔知道，因为我系冇正式用过，因为我冇乜人挂，我嗰边冇乜人挂挂。 我只是挂嗰两次一般啦。然后就是R18 R指令啦， 爆天 神一样恶魔一样的 对手，因为最紧就是宝具有无力贯通和闪避贯通， 不是好彩就是他做敌人那阵就没这个没同时出这两样东西， 因为这个是他抽这个是抽起了所谓叫做魔神的状态嘛，变成就严格来说算胜率，魔力无杀状态嘛，所以特别恶的黐线的。我想就是哇，如果打敌人扑街无力贯通，一无力同埋闪避贯通嘅话咧， 咪要扣攻咯，玩扣攻路线咯，玩扣攻同埋玩扣攻同扣 MP 咯， 系啊，佢个全体扣 MP 系得佢个有，所以即系虽然某个网俾五点分佢啦吓，咁我个人俾个分都唔差嘅佢，全体减 MP 真系唔系啲， 但系佢最始终最麻烦系 CD 长， 而系 CD 佢个技能太长嘅话咧，你好难用噶。就算有师傅又系佢红卡咧，师傅割唔得佢几多啊？ 唔系，因为你始终你因为师傅 MP 率低啊，你唔可以成日出啊嘛。如果你师傅 MP 率高成日出，咁啊梗冇问题啦。但系师傅 MP 率低啊嘛， 呢样麻烦。 呢个麻烦咯。你始终由师傅嘅宝具就系你 CD 越短佢越好用，你 CD 越长佢相对就越冇咁好用， 保唔得几多。 系啊， 咁好啦，咁大致就差唔多啦。咁之后下嚟咧。嗱，傳聞咧就係會先嚟一個復刻嘅，然後就會係不夜城，即係有兩個新角色出咗啦，一個 caster， 一個就係 assassin， 好似係。相傳嗰個中角色嘅羅莉就好似啊，相傳咋，但係斷估冇痛苦嘅，好似冇得天傳聞嘅。 傳啦、 啊，傳啦、啊，亦都唔出奇啊。 系咯，即系大家嘅理论，即系网上收集翻嚟嘅部分理论就系话，你查查都变萝莉啦，咁你保质天变翻萝莉都 OK 嘅。 系咪呢排借多啊，所以要出翻啲萝莉啊？ 至于最重要就系暑假泳装活动，今次会加黑会加泳装版泳装奶光。 我相信佛心嘅营运系会送奶光嘅。 系呢样嘢，我觉得会送。 上次送咗礼仪式，今 唔 系上次送咗 师傅， 师傅，师傅。 因为我对营运大手笔咧系从来抱有渴望嘅。 师傅，即系你首先呢、這个屙杀啦，跟住仲要嗰张卡面，真系 到冇朋友啊！ 系。 同埋今次会有呢、這个男英灵嘅即系泳装咯， 同埋 即系好多女好多女性玩家好怨念嘅男英灵泳 装，虽然好男英灵都脱得差唔多啦。 男英灵又抽，请抽。 例如话系阿古夫林咧，佢差唔多脱咗咁滞噶啦， 唔同噶，唔同噶。 啊，咁咪通常咧嗱，冇意外咧。红茶啦，你都系脱噶啦，阿肌肉变态。 红茶同唔系咁红，始终因为红茶同闪闪，佢哋本身已经有泳装啦嘛。 其实我有问题咧，呢个黑男有冇得脱？其实 边个？ 黑男，兰斯洛特， 兰斯洛特。哦，黑男，冇啦，话剥咗变咗。 剝咗就唔知咩嚟嘅， 剝咗唔知乜嘢啦。 唔係今次可能唔係可能出咗長髮版嘅泳裝版咯，即係大家好怨念咁搞錯短髮，咁可能今次出翻個長髮。 好明出泳裝。好明出泳装， 即系谂下先，揸住把扇。 好明同征服王都要出泳装， 唔系我，唔系我惊好明佢咪着住件褛，跟住喺入边唞咯。 明白啦，好啦，咁今次又超咗时啦，咁下个礼拜再见，拜拜。